所以正如我们的荧幕上显示，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真理怎样在你的生活上发挥作用。好，我们请温弟兄为我们给出今天的公众演讲。 你喜欢听假话吗？你喜欢听人欺骗你的话吗？显然没有人喜欢被骗，每个人都喜欢说真话。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反而在他死之前不久，向本丢比拉多坦白地告诉他，有关于他所说的话是为了什么目的。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18章37节。约翰福音18章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那么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了我是王，我要给真理做见证，我是为这件事而生，为这件事来到世上的，凡在真理这边的都听我的声音。是的，耶稣表明他来到世上的原因就是要给真理做见证。而在后来的经文也向我们表明，比拉多再次问耶稣，你所说的真理是什么？但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经文表明他根本没有多想了解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反之他问了这个问题就出去跟其他人说话，这显示出他对真理不感兴趣，也不想聆听。这很可能也是今天一般人对真理的感觉，他们认为真理跟他们没有关系。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理跟比拉多所指向的真理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所说的真理不是一般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就有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叫他们成圣，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是的，耶稣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真理。真理一词意思是信实真诚，可信可靠，正确的事，也就是虚假和不义的反面。但耶稣所说的这个真理不只是这样而已，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因此耶稣要表达的是上帝的真理，关于耶和华上帝和他旨意的真理。那么这跟一般的真理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的真理可能我们听了，对，是真的，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太空人告诉你他的细节在太空怎样生存下去，怎样在无重力的情况之下吃喝上厕所等等，也许你会很有听了很有趣，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会很感兴趣的一直听下去吗？也许你听了但却没有进入你的心里，你很快就会忘了。是的，这里所说的上帝的真理显然跟这些所谓一般的真理不一样，因为认识上帝的真理对我们大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呢？约翰福音8章31和32节进一步告诉我们上帝真理为我们带来的益处。约翰福音8章31、32，耶稣继续对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时刻遵守我的话语，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叫你们自由。是的，确切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就是圣经的知识，能够让人得到自由。在经文32节，耶稣强调这一点，意思是说，这个上帝的真理能够让人从奴役中释放出来。而在刚才8章32节，耶稣所说的这个自由，主要是指向人可以摆脱罪的奴役而得到的自由。那么也许你会想到，人类的历史长久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自己的主人。虽然今天很多人主张要做自己的主人，不做别人的奴隶，但很可惜的是，人在某一种形式上都间接或直接的做了别人的奴隶。在16到19世纪，有许多非洲人被卖作为奴隶。那么根据资料显示，大概有1200万人被卖去欧洲跟其他国家做别人的奴隶。甚至很可悲的是，连那些侍从的贵族，也就是失去国王宠爱的那些贵族，也后来被卖作其他国家的奴隶。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个好的主人。在申命记30章19节，给我们这项提醒，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申命记的30章19节。经文说，今天我以天地为证告诫你们，我把生命和死亡、祝福与咒诅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好叫你和你的子孙活下去。是的，耶和华上帝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生命活下去。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选择权，选一个好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应该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永远活下去的那位上帝。但是这个真理，如果它能够在未来给我们生命，在今天又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呢？这就是今天演讲的主旨。那么接下来请留意，真理也就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怎样在人的生活上发挥作用。那我们会在以下的资料谈谈上帝的真理怎样在四方面帮助我们。首先第一方面，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积极的面对生活。今天有很多人对世界的情况感到恐惧和失望，但圣经的真理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诗篇37篇10和11节。诗篇37篇的10和11节，上帝的真理说道：还有片刻，恶人就不再存在，你到他的地方找他，也找不到了。谦和的人必得着大地，大享平安，满心喜乐。是的，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看出，人能够从恐惧和绝望中释放出来。虽然今天的世界充满邪恶和罪行，但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出很快的地上的罪恶会被彻底铲除。然后第11节的经文说，谦和的人能够继续留在地上，大享平安，满心喜乐。所以这是认识上帝的真理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内心的这个喜乐，而使到我们能够积极的看待每一天。 好，第二点就是上帝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不再受错误的宗教道理所捆绑。今天很多人很害怕一些错误的宗教道理，比如说人死后会受苦，也很多人害怕死了的人会回来找自己麻烦，所以就纷纷的向巫师啦，或者灵媒啊，或者教士求助。但圣经的真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传道书》九章五和六节。传道书九章五和六节，上帝的真理说，活人知道自己必死，死人却毫无知觉，再也没有酬劳，因为他们都无人纪念，被人遗忘，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已经消失了。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从此都与他们无干了。上帝的真理很清楚地指出，人死后毫无知觉，什么都消失了，跟他们无干了。因此，死去的人不能伤害我们，他们也没有在地狱里永远受苦。知道这一点，对人的生活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这边有谈到一个经验，就是来自阿塞拜疆的一个女子，她叫扎尔哈温，她惯行通灵术，有15年的时间，她一直被人认为有超感的知觉，能够预卜未来，所以有很多高官和他们的妻子很喜欢找这个女子帮他们做降神会，去解咒一些咒语啊，或者是帮他们治病。他每一次做这个降神会可以得到2000到4000块美金，所以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却发觉到自己在属灵方面非常贫乏，而且他家庭也破裂，生活没有意义。然后有一天，他在绝望中就向上帝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人敲他的门，就是两个耶和华见证人来到他家面前跟他传道。他说，当时令他感受很深的就是，这个传道员告诉他，人要言行一致才能够令上帝喜悦。他过后同意开始学习圣经，他看出行通灵术是一种错误的罪行，因此他决定要丢掉这个通灵术。但要丢弃通灵术并不容易，他说邪灵经常骚扰他，甚至还打他，所以他常常用耶和华上帝的名祷告，靠着耶和华上帝的帮助，他终于摆脱了邪灵，而且他也把所有跟错误宗教和通灵术有关的物品全部烧掉。那么这个女子在2011年5月受了浸，然后也申请做辅助先驱。那么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在她受浸之前2个月，有一个高官的妻子生了病，她就请这个当时已经是传道员的我们的姐妹，请这个姐妹最后一次帮她解咒语，她给的酬劳高达20万美金，只做一次罢了，你就有20万美金，你要不要？这个姐妹显然看得出这不是上帝所悦纳的事，因此她就拒绝了这个高官的妻子的这个酬劳，并且请两个姐妹去探访这个高官的妻子，跟他做见证。然后这个姐妹很热心，她也常常跟以前找她做这个降神会的顾客做见证。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刚才那位介绍高官的妻子给她认识的 那个顾客，那么就跟他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这个圣经学生也开始参加聚会。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认识了上帝的真理之后，怎样摆脱这个错误宗教的捆绑而得到自由。好，第三方面，上帝的真理还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不良的恶习，比如说醉酒、烟瘾和毒瘾。那关于这点，圣经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的原则。上帝的真理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该洁净自己，除去各样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物，敬畏上帝，完全圣洁。是的，上帝的真理在许多耶和华见证人身上发挥作用，使到他们有爱上帝的心，还有有圣灵的力量，可以摆脱这些恶习，不受这些恶习所捆绑而得到自由。那么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吗？有的，有一个男子叫马尔的，他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南部，这个地方的气候最适合种什么呢？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葡萄，第二个就是大麻。因此在当地吸毒或者用这些毒品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个男子15岁就学习开始抽烟，他每次回乡探望他的家人，很容易可以买到大麻跟这个Vodka 还有葡萄酒来喝，所以可以说他是上了毒瘾。有一次他搬到德国，他的朋友给了他一本叫研经课本，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这个圣经刊物，他就拿了就读起来。他读了之后看出书中所说的是真理，他很想戒掉抽烟跟大麻的恶习，但自己却戒不掉。之后他遇到一个见证人，这位见证人提议跟他开始讨论圣经，他接受了。他跟耶和华见证人读了那本研经课本之后，他更加肯定圣经可以解答他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然后其中一节经文打动了他的心，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的经文。他说这节经文使到他决心要洁净自己，除去玷污身体和心灵的事。他说他几乎马上戒掉大麻，但却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戒掉烟瘾。为什么呢？他之前几次要戒烟瘾都很难，都失败了。过后他发现到他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每次是在抽烟之后才祷告求上帝原谅他。所以他跟他的圣经老师看出他应该在还没有拿起香烟之前就向上帝祷告。由于他这样做，在1993年开始他全心信靠耶和华的帮助。那么根据资料显示，从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抽一口烟。他说由于他可以戒掉抽大麻、抽烟、酗酒的恶习，他节省了不少的金钱，而且身体也比较健康。然后他也有这个特权在德国的分部做志愿人员。所以可以看到一个人认识了上帝的真理，帮助他从这些恶习当中得以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做一个有用的人。好，第四点，上帝的真理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上帝的真理还能够使一个人培养出 美好的特质。有一些人，他们由于可能家庭背景，或者是他们的性情比较暴躁，喜欢下流的言谈等等，但是认识了上帝的真理之后，帮助他们做出完全的改变。关于这一点，上帝的真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和三十二，上帝的真理说，一切恶毒、怒气、愤恨、尖叫、诋毁，连同一切恶念，都该从你们当中除掉。你们要以仁慈相待，存慈怜的心，彼此甘心宽恕，就像上帝借着基督甘心宽恕了你们一样。是的，上帝的真理敦促所有基督徒要把一切那些恶毒、怒气啦、诋毁啦、恶念除掉。有实际的例子吗？同样也是有的。在纳米比亚有一个男子叫蒂蒂斯，他说他在一个乡村里长大，他得到的观念就是男孩子一定要学会打架才算是男子汉，在这种环境长大。那么他学校毕业以后就加入一个帮派，这个帮派里面全部是反叛的青年，经常到酒店和酒吧挑衅别人打架，甚至连警察他都敢去打。他每一天都带着长尖刀跟大砍刀出门，遇到有人要阻挡他，他就跟人打架了。后来上帝的真理怎样改变他呢？他遇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传道员读出诗篇三十七篇的经文给他听，然后也告诉他启示录还有其他的预言谈到人类会得到快乐。他并不知道什么经文，所以他就去跟人找了一本圣经自己拿回去读。他就读启示录的经文，他读到三和四节，他非常的感动，因为圣经预言到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哀痛。所以当传道员再去续访他的时候，他同意开始一个圣经研究。他说起初要改变他的性格和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确不容易，但是打动他的两节经文就是，第一，上帝不偏心的；第二，就是要尽力跟所有人和睦相处。所以从这两节经文，他学到他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怒气，还有也要摆脱和避开那些损友。最后他接着耶和华上帝的帮助，他可以摆脱以往的生活方式。六个月之后，他符合标准就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是的，由于认识上帝的真理，使到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以变成好像绵羊般的人一样，顺服上帝和耶稣基督。是的，只要人渴望与上帝同行，像刚才以弗所说的经文所说的，就会学到爱仁慈和表现出其他敬虔的特质了。是的，将来世上所有真正崇拜耶和华的人都会获得释放。那么到时不只是在我们的性格上啦，我们的这个思想上啦得到释放，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释放，就是不会再受到罪的影响。到时候不会有人受到腐败所奴役，每个听从上帝话语的人都能够得享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到时候各种磨难人的奴役都会成为过去，到时候人类就能够得享真正的自由。那么因此今天我们是否选择 听从上帝的真理非常重要。能够侍奉耶和华上帝，有希望生活在和平正义的新世界里，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但是要记得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鼓励我们在今天也必须这样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经文说，所以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传给你们，你们听见就接纳了，不认为是人的话语，而认为是上帝的话语。这真真正正是上帝的话语，在你们信徒里面发挥作用。要生活在上帝新世界里的人，我们必须选择接受上帝的真理，然后像经文十三节经文所说的，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上发挥作用，意味着我们要努力穿上新品格，让圣灵指引我们的生活。耶和华上帝从不对我们要求过高，只要我们努力按照他的话语生活，就能够得到属灵的保护，也会得到耶和华的嘉许。所以愿我们勇敢无畏地拥护真理，站在上帝真理的一方，服从耶和华的话语，就是通过研读圣经，并且留心听从耶